啦。他認為其他國家同樣需要敢於抗衡中國，確保對方遵守國際法規。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9,472點，升3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580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753，日元103.78，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6，人民幣6.588，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3。新西兰元兑美元0.6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51美元，卖出1,867.200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200米以下。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雾，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荧幕上陪审员多数是配角。但现实上就是重要角色， 例如重大刑事案件的被告有无罪，就是由陪审团决定的。 做陪审员是公民责任，任何雇主因此扣减员工薪酬福利、要求加班、威胁或者终止雇用员工，即属违法。 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5,000元同监禁3个月。 支持陪审员制度，为司法公正出力。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30资讯。地球村长， 保健产品五花八门，对于老友记来讲，怎样揀才是最醒目呢？一起问一下澳洲资深社工梁洁仪阿 Kit。 大家都见到啦，好多嘅药房点解会成行成市呢？唔单止净系香港，就算澳洲 Sydney 亦都有好多嘅华人咧，差不多每个星期甚至每日都去药房啊，售卖呢啲健康产品嘅地方咧，帮佢哋自己或者亲人咧买呢各式各种嘅维他命啊、乳霜啊、防止衰老啊。帮助肠胃啊，呢啲咁嘅产品呢令到药房好好生意啦。大家其实要非常小心呢去买同埋使用呢啲产品。其实唔系每一个老人家都适合用呢啲嘅保健产品嘅。真系要好小心。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爽利有健康。如果你弟弟有骄傲的情绪，你会怎做呢？星期一，我钱佩卿和钟志光介绍中国近代文学家曾国藩写给他弟弟的一首诗。 左列宗明右傍书，人间随处有成趣，低头一拜桃杨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万圣节过咗好耐咯，你着到成个诗人咁，想点啊？ 事关我最近上游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15分钟的约会网站，听咗好多唐诗同埋宋词作品，所以想学下诗人吟下诗作下对咁啦。不如你都坐低听下我读啊？ 唔使啦，网站入面有5台主持声音演绎，又有导读帮助我了解首诗，我想去听佢哋演绎就可以噶啦。唔阻你啊，你慢慢继续吟诗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喂 ，Danny 啊， 系啊。 做紧乜嘢啊？ 我而家嚟接你啊！ 好啊，不过你记得着我买俾你嗰件衫喎。 嗯，好啊。 色已情，情侣已像雨般失踪影，重听像那一串银铃轻轻的一笑，令冰封的我又再醒。如今心境也情，回复了旧友的温馨，心底悠然跳出小彩虹，内心伤痛有路径。洋溢快乐美好的歌声，歌声能幻化出小彩虹，互相交通照应。 陈百强嘅《不再流泪》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差唔多搭三噶啦噃，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嗯，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1月20号星期五嘅早上啦。嗯，又系呢个小周末啦，相信大家咧都好期待啊！点解咧？通常咧嚟到礼拜五咧，个人心情就会兴奋啲。点解？因为听日系礼拜六同埋礼拜日啦嘛，跟住。咁啊，觉得都可以叉叉电咁样啦。咁啊，农历嘅日子咧就嚟到呢个十月嘅初六噶咯噃。嗯，今日咧嘅天气都有少少雨咁啦，所以如果谂住出去晨运嘅朋友仔咧，或者你早出门口嘅朋友仔咧，都要留意啦。咁啊，因为微雨咧，未必系会湿到身嘅，不过咧就真系要防线一啲咯。继续为你带来的这个歌手朋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他的名字叫做蔡立仪。 人在暮色深交水，恋爱字句共那歌曲都会一一的记取，歌曲在重提心碎，分开了仍然心醉，但是几多真爱今天竟告吹。留在旧屋灯光里，冰冷夜雨陪着歌曲，仿似空空的废墟，星光引路随风去，只要同到百千岁，未料此刻演变绝唱的字句。常在雾里等，孤单靠在墓前，看着你的名字，假使再共你相见，只得冰冷旧照片，他照在梦里相见，也是仍旧那么远，但愿天边海角复见生未变。夜深的思绪，总爱自醉，人在不知不觉心中想再追，追忆似寒夜飞水，当天爱随时光去，已静心宵等你归家返故居。谁在夜色早飘去，转眼逝去，宁愿当天跟你一生早暗去。假使爱长存心里，假使我共你相距，就用呼呼风雨问我怎面对。常在雾里等，孤单靠在墓前，看着你的名字，假使再共你相见，只得冰冷旧照片，他照在梦里相见，也是仍旧那么远，但愿天边海角复见心未变。假使爱长存心里，假使我共你相许，就是天边海角亦会等下去。 绝恋，我哋有蔡立仪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啦，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沿岸咧系有雾嘅。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微风。哇，十一月仲30度。晚上转吹和缓嘅东风嘅。展望咧，明日云量系较多，风势系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天色系好转，早晚系稍凉嘅。室外气温咧24度，相对湿度9%。91%啊！呢啲天气真系好容易会感冒啊，即系因为朝头早咁可能有啲凉啦，夜晚有啲凉啦啊。

直至以后。 首歌翻嚟咧，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上嚟，当然继续有陪伴陪伴你啦。呢个时候我哋有郑秀文，好早期、好早期、好早期嘅作品，唔知道你仲有冇印象啊？情断为也难。

声的呼叫，替我慰藉了忙与旅人刻的拥抱，使我心更暖。现实是难料，情愿他放弃以往的片段，就算再见面，就算再祝年，也会假装不愿恋。长空中一声的呼叫，慨叹这半生与旅人刻的拥抱，使我心更暖。现实是难料，情愿他放弃以往的片段，就算再见面，就算再祝年，也会假装不挂念。 藕断丝连， 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牵，源源不绝抚慰，只望可补偿一切。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由心中牵，源源不绝抚慰，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这歌咧实在有好多首都好经典嘅歌曲啊！呢一首咧都可以讲得上系妹姐嘅其中一首嘅代表作，仲要系妹姐第一首咧佢自己嘅歌曲。咁啊，嚟自呢一个电视剧啊《香城浪子》里边嘅主题曲《心债》。啊，唔知道你又自己中唔中意阿妹姐咧？妹姐其实真系好多歌都经典，即系无论慢歌又好啦，快歌又好啦，其实都好有一个佢嘅风格，好似真系前无来前无来者前面都冇即係一个歌手朋友好似佢咁啊，后无来者咁样啦。咁真係非常非常之厉害嘅一位嘅歌手朋友。咁讲起即係你话唱歌呢当年呢好多时候呢即係都系参加呢一个嘅歌唱比赛嘅。呢一位朋友都系参加歌唱比赛晋身呢一个乐坛嘅。梅艳芳参加第一届啦，佢系参加第四届。冇办法啦，佢有呢一个嘅音乐嘅遗传基因。

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她是晴晴。 CIBS。 她是晴晴的妈咪。 CIBS。人人广播。 她的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在大气电波讲出智障人士的故事和梦想。 我地可以。你都 可以成为广播人， 需要协助打嚟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辉哥阮兆辉同反哥何非凡同台做戏嘅时候，有乜嘢深刻印象呢？ 我哋同佢做嘅时候，好似掟个炸弹落戏院咁啊！冚一声，佢唱咩都听唔到嘅，把声去到好尽嘅，心都酸埋。佢系戏转嚟，即系将啲戏转晒入去。 系 哇，呢场戏应该边个教应该点做？佢真系有功夫嘅。 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非同凡响忆情真。今集嘉宾阮兆辉。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日子嚟到2020年11月20日，农历咧就系10月初6噶啦。咁啊，听紧嘅咧，咁啊呢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除咗有我之外咧，仲会有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打机成瘾，你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份子呢？会唔会夜晚咧觉得好嘈，屋企人喺度劲打机嘅时候，你又嘈住你瞓唔到觉呢？又或者你会唔会都系一路行住一路打，揸住个手机一路咁喺度打机嘅呢？其实唔单止系年青人嘅，我见到好多哥哥姐姐咧喺度打一啲嘅游戏机嘅时候咧，都可能咧会系一路搭巴士啊，一路等车啊，都全部都全程喺度打嘅。究竟呢一个系咪一个病态嚟嘅呢？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真系开始有呢一方面嘅烦恼，无论系你自己又或者你嘅屋企人有呢一方面嘅问题嘅话呢，咁你就要留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啦。听首歌返嚟呢，就会有沈医生嘅出现。呢个时候我哋有关淑仪。一切也愿意。 点起火一堆，月夜没有睡，静静在深夜洒过丝丝雨水。我怕会失去，你说不要睡，分秒缘何？若是没顾虑，为何又洒泪？命运若真地可以痴心永许，哪怕有心伤，哪怕风雨浪，一切亦可。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喺呢个新闻之后咧，清晨爽利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配配身边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哇，沈医生啊，呢排咧我都真系好头痛啊。 嗯， 点解头痛咧？我发现咧，我屋企嘅小朋友咧，成日都机不离手啊，佢哋咧都成日都好中意打机。嗱，配配自己就唔中意打机嘅，其实我理解唔到点解佢哋啲小朋友咁中意打机嘅。 嗯，其实你唔中意打机咧，系一个即系福气嚟嘅，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咧，我细个嘅时候，我记得咧都好中意打机。 系咪男仔特别中意打机咧？ 一个个人啦，不过普遍男仔系特别容易系俾佢吸引咗嘅。 嗯。 咁有啲嘢即系好刺激啊，好多 stimulation， 好多嘢俾到你喺个机入边咯。咁所以呢个其实对好多小朋友嚟讲咧。是非常之吸引 的。嗯，咁但係即係如果喜歡打機，喜歡到咩程度先為之我哋需要特別注意呢？ 嗯，其实你呢个问题真係问得非常之合时。其实大概喺两年前呢，呢一个世卫呢，就世界卫生组织啦，就出咗一个新版嘅即係国际疾病分类表。咁我哋英文呢简称叫做 ICD-11 咁样。咁呢个咁样嘅疾病分类表呢，就包括咗一啲精神健康嘅问题嘅。咁其中一个呢，有一个新嘅即係精神病呢，竟然呢就係即係叫做一个电换失调症啊！ 你嘅意思系因为打机而引致到有呢个病产生？ 系啊，即系讲紧系打机成瘾啊，可以咁讲，即系简单理解就系、是、吓。咁啊，讲一讲咩一回事嘅咧？根据呢一个咁样嘅分类表咧，其实佢讲紧咧就，如果一个人咧吓，无论系一个小朋友、一个年轻人，又或者甚至一个成年人咧。如果佢一个持续十二个月咧，对呢个打机咧就失去咗一个自制能力啊，开始去打机嘅时候啊，打机嘅频率啊，打机嗰个持续性啊，同埋咧收游戏机嗰个时间啊，佢根本控制唔到啊，佢可能觉得咧需要啊差唔多要收机噶咯，又或者咧中间要停一停噶咯。又或者咧，佢唔应该打咁密，唔应该打咁耐，因为佢好多其他嘢要做。 嗯、 但系咧，佢知道呢样嘢 都好啦，佢根本控制唔到自己啊，冇咗嗰个自制能力吓。咁呢个系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咧就系、是，佢日常生活里边咧，成日都咧将打机咧摆到去最前嘅，吓、最高嘅 priority 系嘛，即系佢最重要嘅嘢嚟噶啦吓。咁、佢可能咧将打机咧摆喺佢生命里边咧一个最重要位置，比起佢生活上其他嘅兴趣啊，其他生活佢要做嘅嘢咧。都为紧要嘅， 嗯， 吓、呢个第二个条件，第三最后一个咧就系话，佢明知打机咧带嚟会俾佢好多负面嘅后果嘅、例如咧令到可能佢翻学迟到啊，甚至翻唔到学啊、又或者佢成绩好差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但系咧佢根本控制唔到，依然咧系坚持要咁样打法，咁甚至咧去打嘅时间咧越打越耐。 嗯，咁只要呢晒烧咁啦，系嘛？ 系啊，即系有啲好夸张到咧，即系可能系有 烧。 是啊，真系唔出奇啊！咁佢食饭咧都系 机不离手， 喺个房嗰度对住部机嚟食嘅。咁呢啲真系非常之夸张。只要佢即系呢三个头先个条件咧，咁持续咗即系差唔多一年啦、以上啦，又影响到佢生活嗰个状况啊，各样嘅功能嘅话咧，咁就好有可能系患上呢一个咁样嘅电玩失调症啦。 但系沈医生啊，我又想问一下咧，嗱，即系去到你啲咁极端嘅 case， 又当然好容易就察觉到啦，系咪？咁但系我见到而家都好多青少年咧，都真系会通宵打机啦，都会喺佢课余嘅时间咧就开始打噶啦。咁啊，甚至乎佢哋真系。我哋所謂嘅宅男宅女，就係因為佢真係病咗喺屋企，然之後就不停咁喺度打機嘛。咁呢啲又屬唔屬於即係準備成為呢個打機成癮嘅一份子咧？ 其實頭先嗰個就係一個最極端嘅例子啦。咁、但係講緊咧，即係我哋由開始打機。打少少，打多啲，跟住咧打到一个比较多啦，甚至打到一个咧比较多问题产生啦，到呢一个咁样嘅即系一个病态嘅打机法咧、其实系好似你见到系一个谱系咁样嘅，吓咁、就唔系话一刀切嘅，即系佢打机某一个时间之后咧就代表有病啦，某一个时间之前咧就冇事咁样，就唔系咁嘅，而系睇佢嗰个延续性嘅时候咧，佢到边一个程度啊，吓、当佢个程度系开始。都比較嚴重啦，好影響緊佢嘅生活嘅話咧，其實就開始要注意咯，就唔係話去到最極端嘅時候咧先至發覺。不過咧，根據一啲研究啦，未必真係咁多人係咁樣嘅，即係講緊係大部分人打機咧都未必真係會去到一個咁極端嘅情況。就好似咧，美國有一啲嘅研究發現啦，你估下美國三億幾人口有幾多嘅人咧係有呢個打機嘅習慣嘅咧？ 我谂起码一半啦，系嘛？ 哇，好犀利，你好叻，系啊，都有1.6亿嘅美国人啊，原来咧有呢个打机嘅习惯嘅。不过咧，即系如果喺呢个咁样嘅咁多人打机里边咧，佢哋做咗啲抽样调查，推算咧就系讲到去到一个患上电玩失调症嘅比例咧。可能1%啊，至3%咁上下啦吓，咁、听落好似唔 系 好多，咁但系你计翻条数咧，如果1亿多个人中间有1%嘅人系有呢个症嘅话咧，讲紧都百几万喎，系嘛，咁所以咧，其实都要去注意嘅一个问题嚟嘅，吓喺香港嚟讲有几多咧？咁即系又冇一个正式咁样嘅调查，不过咧就以一个临床观察啦吓，其实都唔少啊，应该唔少呢一个嘅年轻人咧。是有一些打機的問題，他是不是去到成癮呢就未必那麼差，不過呢就打機問題怎麼都困擾了很多家庭。 但是在這個上面我看得出就是即小朋友可能他們就比較多是所有的時間都放在打機上面、可能成癮就會好少少，可能他們需要工作啦、但是會不會跟那個自我控制能力是有息息相關的呢？ 沒錯，剛才你說得很對，即我們在這裡研究為什麼即系啲文献都话，点解会啲人会打机成瘾咧？其实可以简单嚟讲咧吓，简单就两大嘅原因。第一个咧，就先你咁讲啦，就系、一个自我控制嗰一个嘅能力嘅问题。咁呢个咧，我哋可以下一个星期去到详细啲讲。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一个即系佢自身咧，即系对于呢个现实生活里边咧嗰种满足感啊，嗰、个自我嗰个认同感啊、价值感啊，吓嗰样嘢嚟嘅。 咁会唔会即系话佢可能喺打机当中佢可以成为一个英雄，于是乎咧佢就代入咗个角色啦。 其中一个现象嚟嘅，好多时候咧，我哋发觉 打普通打機就大家都覺得啊好玩啊， 嗯、 啊好好吸引啊咁去打啫。但係如果去到一個成癮嘅一個嘅狀態嘅話咧、 嗯， 其實應該就唔係咁簡單，應該佢背後咧就有好多嘅問題咧，去劇化咗呢一樣嘢，令佢沉迷咗呢一個嘅咁嘅世界。 例如會唔會係佢哋可能逃避緊一啲嘅佢哋唔想知嘅或者唔想理嘅嘢咧？ 冇錯，應該可以話就係佢現實生活裏面咧。是好多不满啊，好多失望啊，好多咧不被认同啊，好多否定啊，以至佢觉得呢个现实世界咧吓，好似同佢格格不入啊，吓、 嗯、 好似佢揾唔到自己嘅，吓咁佢就会喺一个虚拟世界里边咧，佢就去寻找自己，吓、 嗯、 好多时候咧，佢打机嘅时候得到一啲，譬如网友嘅认同啊。 嗯 佢喺個遊戲入面咧，一路有成功啊，一路有獎勵啊，嗱呢一啲咁樣樣嘅參與，然之後有獎勵呢一個咁樣嘅循環咧，其實好 engage 到佢哋，好吸引到佢哋去留低喺呢個世界， 嗯、 因為佢哋喺當中咧揾到自己個價值啊，嚇、 嗯、 咁有時可能就係佢。去到某一啲嘅層次啊，哇，好犀利嘅喎！咁好多人讚佢啊，好多人問佢、 嗯嗯， 哇，你點打到呢一度噶？點、 嗯、 樣可以做到呢一步？咁佢就覺得好有成功感。佢同佢分享佢啲經驗嘅時候， 你有幾咁多武器嘅咁 啊？係啦，咁佢就覺得好自豪嚇。咁、往往就係呢啲咁樣感覺咧，令到佢就覺得嗰個虛擬世界咧好吸引到佢。 但係會唔會都唔係全部人係咁樣咧？即係可能係部分人都係即係希望借助呢一個嘅虛擬世界裏邊，可能得到一啲嘅滿足感。但係咪都有啲朋友就係真係中意齋中意打機嘅啫？因為佢想打發時間，有冇啲咁樣未必去到咁極端嘅咧？ 當然都會有嘅嚇。咁、但係我哋講緊就係嗰班人咧，通常即係佢好中意打機都好啦。當佢有一個即係現實嘅生活裏邊，佢有翻一個責任，佢有翻一個自己嗰一個嘅要做。做嘅事啊，佢自己嗰、那个自我嗰个价值嘅时候咧，佢识得控制嘅， 即系佢识得去摆低，然之后做其他嘢先嘅， 啊 有时间先至翻去打机， 冇 错。即系如果有咁嘅情况出现，就唔需要担心啦。 冇错啦，即系当佢真系分得到啊，即系嗰个现实佢要做嘅嘢，同埋呢个系一个娱乐，喺、呢个。机打机里边咧，佢系一个即系放松嘅时间啊，咁样。咁我哋觉得就真系冇乜问题，当系一个嗜好、一个兴趣啫嘛，或者一个即系玩乐嘅时间。咁但系当佢将呢个玩乐嘅时间咧，远远已经盖过咗嗰个应有嘅范围啊，连佢自己想做嘅嘢、要做嘅嘢咧，都做唔到嘅时候咧、其实一定系有好多其他嘅原因咧，复杂咗个问题咯。 啊，我有时又见到啲后生仔咧，打机打到咧，即系佢哋好猛震嘅。有时咧，即系可能因为打机而家有啲 game 系。唔係一個人打噶嘛，可能一隊人打噶嘛，咁、可能有啲隊友咧，即係唔能夠做到佢哋嘅要求嘅時候咧，佢哋就好掹憎，又拍台，又拍凳，又拍 keyboard 咁樣。其實呢啲情況下，係咪都會令到佢個情緒？波幅好大，而引致到佢有即系产生其他嘅问题咧。 系啊，呢啲就将佢即系喺嗰个游戏里边咧剧化咗佢自己嘅情绪嗬、有时咧甚至系可能系一啲投射嚟嘅、可能佢咧喺现实生活里边咧，其实俾人成日话佢可能啲表现啊成日做唔到啊，功课啊，又或者佢工作表现啊未如理想啊咁样。咁佢咧就会喺个游戏世界做自己做得好嘅时候咧，其实将呢一样嘢投射咗落去，就会将佢嗰个愤怒啊，又或者嗰种不忿咧，就喺嗰度发泄咗出嚟，咁、都唔出奇嘅。其实所以呢一个咁嘅游戏世界咧，其实讲紧佢背后嗰个意义咧，系远比佢本身嗰个游戏自己咧系深远啊。咁、所以点解啲人喺嗰个当中咧咁沉迷咧？通常我哋就要揾个原因咯。 嗱，当然啦，即系如果去到打机成瘾咁严重咧，即系一般家长或者一般嘅身边嘅屋企人咧，其实未必可以控制到，梗系要寻求适当嘅协助啦。 冇错啦。 咁但系你话如果一般即系唔系太严重嘅。究竟怎样可以帮到这班打机都打到废枕忘餐的人呢、 其实这件事都很考功夫的。很多时候最重要记住有些事要避免。很多时候听到一些家长就是、不如熄了他机 掹 了他先甚至是 cut 了一些 WiFi 那些这样是吧、这个其实呢很容易就激发了很多的冲突的情绪。因为这件事我们要看到他背后刚才那些原因的话他会觉得即他的世界都被侵佔咗啊！佢嘅世界咧被毀壞咗。我哋有睇過唔少新聞啊，即係有啲年輕人啊，為咗一啲武器，好似俾人盜竊咗啲武器咧，佢竟然去到即係輕生啊，係嘛？咁呢個我哋睇落去，點解佢會咁樣做咧？其實就係代表住佢好多其他背後嘅嗰個遊戲俾佢嘅價值，俾佢自己嗰個嘅喺個世界裏邊嗰一種嘅自我認同感。當嗰啲咁嘅感覺被剝奪咗嘅時候咧，咁佢就。